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

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有门停在那年的海边。

一站式家庭购优惠京城返现，开业举办欢乐家庭折扣季，到店免费看电影、领礼品、吃一元海鲜。地址：大兴区金梁路十号乐家。 有雾霾， 用天空雾霾 换滤网太麻烦， 不用滤网， 效果呢？ 一眼可见， 厉害了！天空雾霾， 120平米一键开启，清新空气。 6021-9900，6021-9900，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 除了我，都是将就。 阳光，咖啡，伴着法式甜点，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。Amove Cake 烘焙工作室。法国兰黛西点学校2016国际甜品装饰大赛大奖获得者亲自找你制作甜点，我喜欢的我自己来做。课程预约电话：185-1935-9135，185-1935-9135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夜飞燃烧弹，高温将空气吸干，寒流也无法掩盖。哇，嗨嗨嗨嗨，气温降到伤害，把世界变得那么坏，热血沸腾了不安耐。我站出来，我会用那狂潮，山蓝黑白都不分开，站在狂潮，狂潮，不需那么大。凌晨破开，春天即将到来，我的盛世超越你的期待。挥舞狂潮，不惜姿态狂笑，向我狂潮，写一页新的时代。挥舞那狂潮，山蓝黑白都分开，潇洒狂潮，狂笑，不许冷漠的寒冬也残存。是那狂潮，像龙卷风在澎湃，你敢不敢狂潮，狂笑，去发现心中一切不满。狂潮，你敢不敢狂潮，狂笑，去发现心中一切不满，让你心中一切不满，勇敢发泄才痛快。